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 Isaac， 今年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政坛新秀训练班入面，我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有机会跟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去做交流，令我可以更加了解香港这个屋企。如果你都想好像我这样，就快点报名参加2023年新一季度的政坛新秀训练班吧，快点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吧。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号。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而家温度咧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66%嘅。林云峰你好啊， 陈燕平，似乎好似今日有啲好消息系咪先？ 其实就睇下由边个行业睇起上嚟啦。如果由饮食业界睇起上嚟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啦，会有助佢哋嘅生意咧系做翻多啲嘅。嗱，讲紧乜嘢咧？就系政府啊，尋日就公布咗啦，係進一步咧係會適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個生效日期咧就係11月3号，即係下個星期四嘅。咁包括咗邊幾部分咧？嗱，第一部分咧就係同食肆相關嘅啦，食肆啊同埋酒吧咧，佢哋嘅堂食同埋營業嘅時間限制咧就會係解除。咁啊，第二點咧就係喺政府係核下嘅燒烤場咧係可以重開嘅，不過咧，营地就会继续关闭嘅。第三咧就系容许咧喺啲酒店啊、宗教场所啊等等咧嗰啲举办聚会嘅时候，喺台上面影相嘅期间咧就唔使戴口罩。不过处所入边咧其他地方同埋时段佩戴口罩嘅规定咧仍然系适用嘅。嗱，林云峰，我谂咧，大家可能即系以商界嚟讲啊，就会比较关注咧放宽系食肆同埋酒吧啦，佢嗰个营业时间限制啦。因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而家呢个餐饮处所咧，佢嘅营业时间咧都系只系可以去到凌晨嘅啫。咁而酒吧咧，亦都系最多都系去到凌晨嘅2点钟嘅。咁如果放宽咗营业时间限制嘅时候，即系意味咧，其实佢哋就可以开夜啲。特别咧，都有啲人指出啦，喺11月中咧就会有世界杯嘅。咁啊，过往咧亦都有唔少人会选择咧成班朋友啊去到食肆嗰度睇世界杯嘅转播。咁而家放宽佢哋嘅营业时间限制，会唔会成为咗食肆嘅一个及时雨咧？ 咁相信咧，一定佢哋会比较欢迎，尤其是酒吧咧。同埋即係有啲朋友咧，中意過往咧夜晚一啲約埋啲3、5知己一齊出去飲嘢咧，就變咗先至係有依一個咁嘅時間同埋氣氛。不過咧，對於食晚飯咧，唔知係咪經過咗過往香港人好多咧，而家都早咗翻屋企咧，咁啊，即係要睇下咧對晚飯嘅影響咧係點樣啦。 但係如果講到放寬食肆嘅營業時間咧，可能都要睇下業界咧會唔會去再細分，到底對邊類型嘅食肆咧受惠更大？因為譬如好似頭先林雲峰咁講啦，如果有一啲嘅食肆咧，佢係開喺商場入邊咧，其實如果你就算俾佢開過凌晨12点之後咧，個幫助都唔係咁大，因為到時嗰個商場都已經係 閂咗門啊嘛。 係啊， 同埋有一啲嘅酒樓咧，亦都唔係間間咧會係有宵夜嘅時段啦嚇。咁亦都有一啲會係十一點最多十一點零鐘咧就會係要閂門噶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對於係擺酒飲宴嘅時候，又會唔會係個時間可以鬆動啲咧？起碼譬如大家會唔會唔需要好似之前咁樣咧？由於有個營業時間限制啊，而要咁趕咁樣咧，完成咗嗰個嘅宴會咧，嗱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留意，譬如我哋講到酒吧酒館佢可以咧係放寬咗佢嘅營業時間啦，但係咧佢嘅顧客人數咧仍然係維持住咧最多係75%嘅啫，都係唔可以坐滿曬嘅。咁所以對於啲酒吧嚟講，其實個幫助究竟有幾大咧？嗱，亦都咧必須要留意，就係如果你而家係去餐飲處所，或者你係去酒吧酒館，如果你係餐飲處所咧，係進行一啲嘅宴會活動咧。顧客仍然係要出示咧你嘅快測或者係48小時之內核酸檢測嘅陰性結果證明嘅，而酒吧咧亦都係啦，你進去入去光顧嘅顧客咧都係咧要出示快測嘅陰性結果啦，又或者咧係48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嘅陰性結果證明咧，先至可以入內。即係呢啲咁樣嘅限制咧，其實係並冇解除到嘅。 嗯，冇錯。不今次嘅政策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我相信好多即係結婚嘅新人咧就最欣賞咧，就係上台拍照咧就可以唔戴呢個口罩咧。咁啊，依個其實咧，我相信咧好多即係市民或者去赴呢啲咁嘅宴會嘅朋友咧，就最期待就唔使我哋拍定兩張，一張咧就係即係常在得嘅，一張咧就係私下用嘅。嗱，咁啊而家咧，如果依個咧就會方便咗啲辦即係依啲咁嘅活動嘅朋友啦。 嗯，咁但系当然严格嚟讲啦，其实咧佢哋就算私下咧，按照个规定咧，以前啊吓都系唔可以去唔戴口罩嘅 吓。 嗱，187231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睇法咧？嗱，可能咧有一啲嘅人士咧，佢系凌晨先至收工嘅。譬如举个例啦，以往我哋见得最多咧就系譬如的士司机，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小巴司机啊等等。咁佢哋可能凌晨收工之后咧，就会去食宵。咁過去嗰段時間就冇啦嚇，咁但係而家如果恢復翻係放寬食肆嘅堂食嘅時間嘅限制解除咗之後，又會唔會令到大家可以再去做翻呢啲嘅宵夜啊等等，會唔會係回復翻以往嘅一啲嘅社交活動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咁但係當然啦，亦都要考慮到底呢啲嘅活動啊，會唔會係增加咗咧香港嘅疫情風險嘅？1872311，嗱電話旁邊啊，我哋又請你咧飲食界。嘅代表啊，就系稻苗饮食专业学会嘅荣誉会长黄杰龙嘅，黄杰龙你好， 黄杰龙你好啊， 两位好， 黄杰龙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吓，即系解除咗食肆嘅营业时间限制咧，对你哋嘅帮助会有几大啊？ 嗱，其实头先你哋嗰个分析咧都好准确噶啦，在我嚟讲咧，即系其实更加重要就系见到喺个宏观上。特首未講，成日出嚟講話咧，嗰、那個抗疫嘅方向好明確噶，就不走回頭路咁啊。咁、我覺得而家咧，佢每一兩個禮拜就有一啲放寬，每個咧個兩禮拜放寬，雖然咧又未必話好大步，每次少少，每次少少，但係咧就係、用行動去證明真係嘅嗰個即係方向係好明確噶啦，同埋咧唔會走回頭路嘅咁。呢、這個我覺得對我哋對商界嚟講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訊息咯。咁你話每一次嘅放寬對咩人、咩行業有啲幫助咧，或者唔同嘅行業裏面嘅邊啲群組係比較受惠啲咧？咁次次都唔同啦，當然。咁今次咧比較明顯受惠嘅，當然就係酒吧、卡拉 OK 啦，係嘛？因為閂兩點其實就即係等於唔使點做嘅，但係而家咧就爭好遠啦。咁如果我哋自己飲食業嚟講咧，最明顯嘅受惠嘅，當然就係嗰啲做打冷啊、宵夜啊、食個雞粥啊嗰啲咁。咁因為即係過去3年咧，其實大家唔覺唔覺香港人食宵夜呢個文化咧，已經係即係消滅咗㗎喇。你夜少少去街呢，見到啲商場9點鐘好多零售嗰啲都開始拉閘都有㗎喇。咁呢就變咗嗰啲即係大家都好早就食，好早就走，成個習慣都變咗。咁你有時夜少少見到啲的士司機都話好淒涼，10點到已經冇曬客排曬隊啦。咁 咁希望今次呢一個咧就逐漸可以改變咯，慢慢會唔會話大家開始有翻啲夜生活咧？香港我哋以前好自豪嘅嗰啲不夜天啊，呢啲會唔會有翻咧？咁當然我就唔會話覺得11月4號突然間一天之內就有翻曬嘅，但係起碼咧就唔再限制啦，大家慢慢呢啲可以形成翻出嚟嘅話咧。咁我諗就對我哋嘅行業對經濟都會有啲幫助嘅。 嗱，但係黃傑龍啊，如果仔細去分析咧，而家有一啲嘅比較大型嘅中式食肆咧，咁如果係街鋪嗰啲咧，我見以前都有啲會係做宵夜時段嘅。咁如果去仔細分析嘅時候，即係其實今次個措施以中式食肆嚟講，可能個受惠嘅數目啊，就未必係咁多，會唔會咧？ 其實即係受唔受惠咧，真係睇下你自己個營業形態嘅。 嗯， 而且咧，佢都即係其實而家喺即係停咗咁耐要開翻咧，係有少少雞同雞蛋嘅。 嗯， 即係因為而家根本大家就早咗翻屋企，咁變咗咧，你開又有冇生意嘅咧？ 嗯， 係嘛？你又要請多啲夥計翻嚟開埋啲燈咁，要有成本噶嘛？咁但係客又唔多喎，咁變咗呢，其實而家係有少少呢啲咁樣嘅復常之中嘅棘級嘅啲路要走囉。咁但係我諗，如果即係過去都係做開宵夜嘅呢，都會試下嘅，點都會由慢慢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就請一個半個夥計開始試下先，做返旺個形勢啦，咁先慢慢再加人咁、我相信呢啲都係會受惠嘅。 系都要睇市民大眾咧，即係會唔會都改變翻下嗰個生活嘅情況？而家大家都翻屋企翻早咗啊，係咪？依個情況 係啊，即係嗱，亦都有啲契機嘅嗱，即係譬如我唔知道政府係咪都有咁樣嘅用心啦。如果係都幾細心嘅，就因為快將有世界盃咧，咁世界盃咁好多人都中意出街睇啊，去酒吧、去卡拉 OK 睇啊，咁都好多人嘅。咁當然一般食肆就唔係咁容易受惠嘅，因為咧你而家要裝嗰啲電視睇到波嘅咧，其實就商業用途都好貴嘅。咁啲食肆又唔會話以前咁，即係間間都播到嘅。咁但係咧，即係做生意咧，會環環相扣噶嘛。即係你如果有人肯出街睇下夜波咧，咁佢睇波前可能又會去某個地方食餐飯先，約埋朋友食完飯先去睇波啦。咁你咪有機會有啲食肆係九點、十點都有客入啦。咁咪慢慢做翻形勢咯。咁如果出到嚟世界盃期間，真係多啲人出夜街咯，開始好玩喎，都開心喎。咁又唔係即係防疫上又唔係咁大問題嘅啫，大家都打曬針咯。咁咧就希望嗰個宵夜文化、夜生活咧會出翻嚟，咁整個本地消費咪有機會好翻啲咯。咁、不過當然咧，大部分食肆都係要期望遊客重臨啦。係咪？即係遊客始終一日唔翻嚟咧，你大部分食肆都係其實都係唔夠客源嘅。咁遊客就特別係國內遊客啦，因為過去我哋其實有七成嘅遊客都係來自國內嘅、國際嘅旅客係住嘅日數多啲，但係咧人數係少啲嘅。咁、所以而家究竟繼續放寬係走零加零嗰邊條路咧，還是係國內可以放啲旅客俾我哋咧？咁呢個都仲係要觀察先知咯。 嗱、不過咧，阿黃傑龍啊，其實而家喺食肆嚟講咧，依然係有一啲嘅限制咧，係持續做緊嘅。咁啊，包括咗咧係餐飲處所每台嘅人數就最多12人啦。咁同埋宴會活動咧就唔可以超過240人啦。嗱、你頭先就講啦，話都覺得咧政府似乎係一步步放寬咧，都發放緊一個真係比較正面嘅信息嘅。咁下一步，其實你覺得如果要再進一步去到放寬喺食肆嘅層面，你會期望有邊樣嘢係可以做先嘅咧？ 嗱，其實咧，我成日都講咧，真正嘅最終目的當然就係整條599都已經係即係冇用啦，廢除啦，咁啊最好啦，即係疫情過去啦嘛。咁但係由而家去到599廢除曬咧。中間佢究竟邊樣先邊樣後咧，就好難估嘅。亦都每一個行業佢自己嘅 KK 都有啲唔同。即係頭先你提到嘅 1.5 米咧，對於中式酒樓嗰啲同業咧，就最希望呢個係放寬嘅。對於擺酒嘅同業咧，當然就係想放寬嗰個人數上限由240去到無限最好啦。就算唔得無限，你都俾500-600我都好啩咁樣。咁樣咧係即係個個都有啲唔同。咁即係我諗政府佢就會考慮究竟邊樣個風險大，邊樣風險細啦。咁我哋就好難估到佢嘅。咁但係咧，總言之，你每個禮拜每一兩個禮拜都有啲放咧。 咁終於都會輪到㗎嘛，咁所以都係好嘅。咁同埋其實依家九月十月呢，其實餐飲業嗰、那個生意就麻麻地嘅，即係事實上都比較靜。咁有啲人好直覺就覺得係咪零加三影響啦？咁零加三固然係令到香港人去咗多咗旅行，少就未有旅客翻嚟啦。但其實更重要咧，根本就係個經濟唔好，即係恆生指數今日萬五點都跌破啦。咁你成日都講呢啲恆生指數就我哋經飲食業嘅寒暑表嚟噶嘛。咁所以咧，肯定就係大家都好審慎消費嘅。咁所以咧就有少少就同期發生，咁就好似歸納歸咎咗落去咁啦。咁但係即係希望盡快放寬多啲防疫措施咧，咁我哋先有多啲嘅辦法去面對呢場經濟嘅危機咯。 嗯，都想問多你一樣嘢，黃傑龍。我留意咧最近咧啲年青嘅結婚咧就好似多咗，即係肯去擺酒。咁嗱，今次嘅安排咧都有某嘅程度上咧拍照嗰方面咧就有多一啲寬鬆咗啦。但係對於婚宴嘅安排，你哋有啲咩嘅建議，或者係點樣能夠可以更加幫助到市民大眾或者業界咧？ 你讲系边方面帮助？ 婚宴嘅安排啊，人数上限啊， 其实 系啦， 即系而家咧，即系嗰个240人、12人咧，就即系啱啱好20位啦。 嗯， 咁其实一般嚟讲咧，最有效嘅，即系嘅位数就系30至40度嘅，最多人就想请呢类嘅，因为男女加埋咁样啊嘛。咁咧就所以咧人數上限放寬，對於擺婚宴就肯定最有幫助啦。你話呢啲台上可以影相除口罩呢啲咧，其實就真係即係講出嚟就幾開心嘅啫，實際意義就唔係話太大嘅嚇。即係你頭先都講咗原因啦，係咪？好多人都其實都會做啊。咁但係即係但係都係咯，逐步嚟啦。咁本來快測呢啲咧都令到賓客都麻煩嘅。咁但係大家習慣咗，其實即係特別係去飲成幾個鐘嘅，咁大家都冇乜所謂，都好容易，即係都已經係變成做得到嘅嘢嚟㗎啦。咁當然假以時日呢啲都放鬆埋就最好啦嚇。但係我估計呢類型嘅嘢咧，反而政府就未必會咁快放。 黄建龙，我想问埋啊，即系你头先都话啦，政府似乎而家每一次都有啲有放宽啦，发放紧一个正面嘅信息啦。咁但系喺业界嘅营运嚟讲，又有冇啲乜嘢系需要做定准备，以备政府咧再进一步放宽一啲嘅限制咧？譬如举个例，喺人手嘅编排嘅布置上面，你哋又需唔需要做定一啲嘅预先嘅准备咧？ 而家因为就好都得好个情况系难请人嘅，你见失业率都好快就已经回落啦。咁咧就不过咧同时间咧，头先我都有讲，其实生意又唔系真系好成功。咁所以咧，其实而家食肆最大困难就系成本就系上升嘅，即系全球啲食材都升嘅，因为能源危机，电费都升咗38% 啦，同埋讲系咪喺港岛嘅话，咁所有嘢都贵， 将会 其实佢都唔系将会噶，因为佢每个月都喺度调整嗰个能源。費噶嘛，已經係我哋交個費用已經係多咗嘅，所以即係成本上升，但係生意唔多咧，呢個就係最大嘅挑戰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黃建龍，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黃建龍咧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榮譽會長，1872311，大家去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埋睇法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老师，我今日又到萧叔叔的英国文学课的时间。今次我们讲是拜伦 ,Lord Byron, 一个英国的很浪漫派的诗人。那我们呢上次讲了一段说话呢，就是一个失恋的人呢去跟以前的对象呢的控诉的一段说话。上次说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Thy spirit deceive. 为什么你可以对我这么绝情呢？跟着下面就说了， If I should meet thee, 如果我有机会再见到你的话， If I should meet thee, thee 是你了。After long years, 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 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我可以怎样去跟你 say hi 呢？ With silence and tears,只能够默默无言，连双目就含泪，咁先可以面对到你。OK， 好啦，咁呢度下半段我哋听多次。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處所啦，佢嘅營業時間咧同埋堂食時間嘅限制咧係可以解除，即係話咧食肆咧佢嘅營業時間係可以過咗凌晨嘅12點鐘，咁而酒吧嘅營業時間咧亦都係可以超過咗啦凌晨嘅2點鐘嘅。咁第二咧就係容許佢哋喺餐飲業務處所啊、舉辦活動處所同埋其他表列嘅處所舉行活動嘅時候咧，喺台上影相期間可以唔使戴口罩，即係簡單嚟講咧，譬如如果你去舉行婚宴，咁你可以咧喺或者舉行宴會啦，咁你喺台上嘅合照咧係可以唔戴口罩嘅。咁而第三咧就係政府轄下嘅燒烤地點咧，亦都會係由11月3日起咧陸續重開噶啦。嗱，咁啊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乜嘢嘅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咁啊，亦都今日睇到有啲嘅報道啦，有啲市民就話即係啊，都除咗係食肆之外咧，佢哋都好期待咧燒烤地點、郊野公園入邊嘅燒烤地點咧可以重開，咁亦都預計啊，可能重開之後咧，就真係會係同埋啲朋友啊，或者一家大細咁樣去燒烤。咁大家又有冇呢啲一啲咁樣嘅打算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嘅。林雲峰，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 好啊， 有位陳女士喺度啊，陳女士你好， 係你好主持， 係你好，有咩睇法啊？ 係嗱，咁其實咧，我喺9月10幾號咧就打第四針。就全四針都是伏必泰的，過往身體都強壯的。咁其實我哋有個親戚咧，就喺年幾前咧住咗拆，原本係想去擺酒，咁因為個疫情一路延後再延後啦。咁較早前咧，佢哋屋企人都先後有確診嘅，都將個婚宴 delay 咗。咁原先就去到呢個月嘅月底就會去擺酒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已经讲咗话唔出席嘅，咁佢哋就嘈得好紧要啦，即系话已经延迟咗咁耐，咁好机会点解唔嚟？咁因为我自己做嘅职业咧就敏感啲，系要照顾啲初生 B 同啲妈妈，咁都比较高危啲嘅。咁我一路都讲紧我话我唔嚟啦，咁佢哋就话喂，而家已经系当一个好普通嘅病例啦，共存啦，吓都唔使惊啦咁讲。咁佢哋就话佢哋自己都中咗冇问题。咁我就堅決話唔去，咁咧就其實喺早一個禮拜前咧，咁我就要開工啦。個媽媽就要求我要去政府做核酸，因為佢相信佢嗰啲靈敏度、敏感度比較準確啲。咁我就去做，做咗一日咧，第二日翻出嚟個結果就不確定性。咁即場嗰日晏就再去另一個核酸中心再做。再隔一日出報告是陰性，咁我都以為我可以開工嘅，咁點不知呢夜晚就收到衛生署話我啲有啲病毒，但係唔多，但係因為佢問我過往有冇中過，我話冇，佢話基於因為我又冇中過，我又冇上報過，一定要當我係即係中咗陽性嘅人士，要喺家居隔離，仲要有隔離令守翻7日嘅，之後你先可以6、7日。是一条线的阴性你才可以出社区。那我想讲一样东西，刚才就是说应不应该在婚礼上去除口罩影相呢？我想讲是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香港是保护一些小朋友，他们的气管是很小，即是未必可以好像我们大人那么快可以回到气，还有这几天都有两个小朋友即是都很不幸可能气管那里是回唔切定係乜嘢啦，都好緊急啦。咁我就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再喺婚宴嗰度除口罩，我哋大人可以抵抗力好好，但係小朋友係冇得傾，因為佢個機能係未到，佢都未 over 12歲，好多嘢都係未發育完成嘅。咁萬一就係話，我點解話唔去？我屋企人都同我鬧交，鬧得好緊要，話點解我哋做啲職業係咪大曬？係咪即係斷六親邊度都唔使去？係佢哋唔明白。萬一一個喜宴嘅婚事裏面有老有嫩一齊會到，就係為咗影張相，然之後大家除口罩。咁你嗰啲上面嗰啲冷氣吹來吹去，冇人知吹咗去邊㗎，係咪？邊個打黑籤冇人知，就係嗰啲飛沫，就影幅相，起碼都幾分鐘啦。咁就會中。其實我當日我自己打完針，再搭巴士翻去，幾日後我唔舒服，我邊度都冇去㗎喎，我全程都冇逗留喎，淨係搭過車啫。咁可能會唔會喺嗰陣時中途中，我自己都唔知，所以我都想提一提，因為而家零加三，佢哋都係俾佢哋啲人喺周街嗰度，其實都已經好多菌，大家都未知道發生咩事。其實我覺得而家先係再開始有機會再爆，因為睇到啲數字係會上升，自己都預咗係上升嘅。 所以你亦都用一個比較審慎嘅態度啦，你係做培育嘅係咪啊？ 系啊， 哦系，咁啊，所以诶审慎一啲吓，多谢晒你啊，陈女士啊，非常之清晰啊，咁亦都系佢诶考虑到佢嗰个职业嘅情况啦，所以用一个更加审慎嘅态度嚟嘅。嗱，咁不如咧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酒吧业界啊，讲讲佢哋嘅睇法系点样啊吓。咁啊嗱，林文峰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嘅创会会长梁立仁嘅。梁立仁你好， 梁立仁你好啊。 Hello， 梁女士。 可唔可以先分析一下而家酒吧咧？解除了营业时间限制，对于你们来说的业务帮助会有多大 啊？其实大家都等了很久，自从今年停业，由1月7号开始到5月1日我们正式复业，其实个时间都是限制 的。梁立仁，不好意思，你的线路不是那么稳定，我们看看同事去检查一下，看看需不需要再打电话给你再跟你谈，因为都希望个线路可以清晰一点，就听清楚一点。当然 ,187231, 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我会跟我的仔啊，跟我的新抱啊，如果我抽到时间，我都会跟他们 one on one 这样去倾下偈，即不是 interview 啊，是跟他们倾偈啊。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林云峰喺度嘅。林云峰，我哋又请翻咧系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嘅创会会长咧梁立仁同我哋倾倾啊。梁立仁你好 ，Hello， 梁主持你好。 而家睇得清晰啦，回应翻个放宽营业时间对你哋帮助有几大？ 幫助我哋形容就係望穿秋水啦，即係今年停業由1月7號開始到5月29號，咁我哋叫做復業翻啦，咁其實個限制都幾高，即係營業時間係去到兩點啦，咁由6月14號開始，仲要係經過所有顧客都要有一個快速測試呈陰性先俾入。咁一路我哋都講緊個時間性對於我哋嗰個業界個影響其實係最大，因為始終我哋晚間娛樂行業嗰個時間去到兩點，咁其實做唔到幾多生意。咁整體嚟講，好似由五月開始至到現在啦，我哋嗰個數字其實極其量係嗰個生意去到可能係5至6成度，即係勉強夠交租啊、出糧啊。咁我相信嚟緊下個禮拜開始可以放鬆到四點咧，即係大家期望就嗰個生意希望可以去到7至8成到啦。 但係個容量嗰度咧，即係個處所嘅容量係依然冇解除喎，只係都係可以坐75%嘅人嘅。咁呢個又對於你哋嗰個影響會幾大咧？ 人数少，人数少咗，当然系嗰个生意啊，或者入座率比较，即系有个限制，依然系仲有嗰个隐忧喺度咧。所以点解我哋话可以保持个观望态度，即系希望个生意可以去到7至8成话，未去认真真正去可以复苏到好似疫情之前啊。因为除咗今次嘅时间上放宽啦，上一轮就系人数上放宽得两个啦，咁政府嗰邊嘅都同我即係同我哋有個默契，就係循序漸進啊，希望有啲即係措施可以逐步放寬，就唔係一次過放寬啊。我哋都期望緊就係嚟緊年尾之前嘅可以有進一步嘅放寬，例如好似頭先所講嘅入座率啦，因為而家都係保持住喺 75%， 咁就6人1台，好過冇啦，又叫做放寬咗。希望嚟緊嘅時間可以陸陸續續繼續放寬落去。 其實梁立仁對你哋嚟講咧，你覺得如果真係要逐步放寬咧，係放寬每台人數上限對你哋嘅受惠會多啲啊，定係放寬咧75%嘅入座率呢個嘅優惠會對你哋嘅幫助業務幫助會多啲咧？ 如果兩者選擇嚟講，當然係嗰、那個入座率去嗰個 75% 放寬到完全 100% 嗰個對我哋幫助大啲啦。即係呢三年嚟，我哋酒吧行業其實即係經歷咗由一開始每一項限制措施都已經係叫做係每個處所裏面最嚴厲嘅處所，即係酒吧。咁基本上都已經習慣咗，或者可能熟悉咗個運作啊，顧客或者係客人嗰、那個佢哋嘅認知程度嚟到酒吧應該係有咩規矩啊？咁其實某程度上叫做習慣咗，即係最嚴厲都已經習慣咗啦。我相信逐步放寬對我哋嚟講係 冇乜大嘅問題，不過就係頭先所講啦。如果兩者相比嘅話，當然係個人數上嘅增加就好過係一個人每一台嘅人數啦。 好啊，又想問一問你咧，即係過往亦都有限制咧，包括DJ 啦或者樂隊啦進行現場表演啦。咁呢啲對於嗰個整體嗰個氣氛啊，或者吸引嚟嘅顧客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嘅。你覺得而家呢一個改變啊，即係你嘅睇法會點樣呢？亦都要繼續再做快測呢一樣嘢。你哋覺得對於影響你哋嗰個運作又點樣呢？ 即係已經上一輪放寬咗嘅，俾現場表演同埋跳舞嘅措施，你哋觀察啊，對於你哋嘅生意嘅變化係點樣啊？ 上一輪去放寬個人數啦，再跟住就係放寬到現場表演 DJ 話，或者可能係現場表演者嗰個表演性質啦。呢段時間其實嗰個變化不大，因為個大前提都係喺個時間上。 嗯， 因為之前好似放寬咗個人數，四人變六人。咁另外就算係放寬咗現場表演，咁因為嗰個營業時間係唔容許我哋去投資太多一個宣傳啊，或者一個時間上去做生意。咁基本上就算你俾我哋做入現場表演嘅話咧，我哋都可能係未必有咁大，即係咁多空間去做到。咁今次去放寬咗個時間，可以令個時間延長咧。咁其實可以好多項目啊，或者我哋宣傳嘅性質啦，都可以去廣泛咗好多。 好啊，依度你可唔可以講啊？嗱，嚟緊世界盃啦。咁今次呢一個改變咧，對於你哋業界嘅朋友咧，會唔會已經就即刻大家都諗下，下一步會點樣啦？嚟迎接呢個世界盃啊，或者有冇其他嘅一啲相應嘅措施咧？ 好似自從琴日新聞公布咗，我哋知道時間上放寬咧，咁其實業界裏面都比較著弱啊，或者直接去諗下，咦世界盃我哋仲應唔應該去投資？因為之前未有答案之前，我哋都擔憂緊，即係好似例如好似萬聖節咁樣嘅。萬聖節10月31日，我哋10月啊，9月幾啊 ？OK， 其實都一路考慮緊，哇！我哋投唔投資落去啊，做唔做裝飾啊？咁原來都係冇得放寬。咁而家比較早段，因為去到世界盃係11月中嘅事啦。咁而家11月頭就已經放寬咗。我相信業界裏面 有時間去安排啦，係啦， 係啊，早啲安排可以。 嗯，好啊，多谢晒你梁立人，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梁立人咧系酒吧业界嘅人士嚟嘅，咁啊，当然啦，林文峰即系政府寻日去解释咧，佢哋放宽一啲嘅措施嘅时候咧，都要有三个原则嘅。第一个咧就系对疫情嘅反弹风险较低啦，其余两项咧就系对经济同民生影响较大啦，同埋咧要维持政策一致嘅。嗱，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嗰三项嘅放宽，其实又系咪达到头先刚才所講的那三項的準則呢？ 我都很想請教一下醫學界的一些專家，或者看回那個科學性的考慮和這些措施他們怎麼看 呢？譬如講到即是維持政策一致，留意到也都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咦，政府去放寬一些的燒烤場地的限制重開，但是營地又沒有開到，究竟是不是政府即是剛剛就想漏了個營地的問題呢？政策一致性那裡大家又点睇呢？1872311，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啦，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子超你好， 你啊，两位主持好， 你好啊， 梁医生，不如先请教一下啦，咁啊，第一个嘅原则咧就系要对疫情反弹风险较低啊嘛，咁你点样评估今次呢几项嘅放宽措施对于疫情嘅影响咧？ 嗱，我谂就我哋对嗰个疫情个反弹风险咧。其實就唔係睇呢啲措施嘅，最主要就係話，因為我哋點解可以復常呢？咁其實都係一樣嘢啦。你係相信呢，我哋係累積落嚟嘅群體免疫啊，無論因為個感染啊，或者係疫苗嘅咧，我哋都能夠咧係避免有一次嘅大型嘅爆發，同埋亦都可以咧防止啲嚴重病影響我哋嘅醫療系統嘅啫。即係話，如果我哋嗰個群體免疫唔足夠嘅話咧，其實就係、是、講真咧，係冇任何一個呢啲嘅，譬如話我哋而家用緊嘅呢啲比較上係一啲小規模啊，同埋唔係話去到一啲靜態管理嘅一啲咁嘅防控措施咧，係足以控制個疫情嘅。所以其實就係話，就算我哋放寬呢啲措施都好咧。 佢就算真係有一個反彈呢，都係一個短期嘅一個嘅譬如話嘅反彈呢，咁就係話隨住佢反彈令到嗰啲嘅譬如個自然傳播係加劇咗，又會再度將個易感人口降低返呢，補充個群體免疫，佢又會跌返落嚟嘅。正如我哋中秋節嗰陣時好多聚會之後呢，有一個輕微嘅好似少少反彈，跟住佢都跌返落嚟一樣啦。咁變咗而家嗰啲嘅放寬呢，係某個程度呢，就因為呢就係話佢係想逐步去做，即係想睇下個情況點啦。咁係呢個佢嘅考慮啦，即係佢唔想一窩蜂咁放呢，令到疫情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波動咁解嘅啫。我哋其他啲嘅防控措施，包括啲檢測追蹤嗰都好呢，其實某個程度呢係避免到個疫情有個太大幅度嘅波動呢，係令到你嘅醫療系統可能受壓嘅啫。咁但係如果係冇呢啲咁嘅風險信號嗰陣時候呢，其實就真係可以比較係快少少呢，係能夠將呢啲咁嘅防疫嘅措施呢，係即係話將佢放寬返呢，可能呢係令到個經濟民生呢係更加呢係能夠快少少恢復呢，就唔需要呢太過即係話緊張於呢，即係話你啲措施入面真係有幾大反彈風險。因為如果你真係冇群體免疫呢，呢啲措施根本上係唔足夠嘅。如果你有群體免疫呢，個反彈唔係一個特別問題。 嗱，你頭先講到即係最重要都係個群體免疫啦。咁其實呢，我哋我唔知道即係有冇可能咧喺科學上定到一個嘅指標咧，因為連日嚟咧都有人問到呢個問題啊，會唔會我哋話譬如我哋個疫苗接種率係去到幾多嘅時候，咁我哋咧就可以作為一個指標咧去決定，譬如係咪放寬其他嘅一啲嘅防疫措施，無論係講緊可能係呢個口罩令啊，或者係其他防疫措施，其實呢度你覺得會唔會可以定到一個指標出嚟嘅？ 嗱，呢個個疫苗接種率呢，其實又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因為而家嗰個我哋用緊嘅最單獨，我哋而家用緊嘅疫苗啦，更新嘅疫苗未有數據，我哋唔知。我哋而家現有嘅疫苗嚟講呢，其實已經呢係基於個原始病毒係過咗三年啦。佢哋而家嘅新嘅變異病毒呢，其實嗰個免疫逃逸呢，尤其是對嗰個感染方面呢係比較明顯呢。而家我哋嘅疫苗呢，無論佢係個基本接種或者加強劑呢，其實最主要都係防止啲係個嚴重病呢，係對阻截嗰個病毒喺個社區傳播，或者令到我哋係有一個大型爆發嗰個呢，其實佢嗰個功效係式微嘅。而你實際上呢，當有一個大型爆發嗰陣時候呢，始終我哋社區呢都係有一啲嘅係嘅年紀大啊，長期病患呢都係會受到嚴重病嘅影響嘅。所以其實呢就冇一啲所謂嘅一啲你幾多個疫苗接種呢，你係話真係呢能夠話有一個所謂個安全線啊。反為呢係因為呢我哋係自從咗失守咗之後呢，我哋嗰個病毒呢係傳播咗大約係十個月到啦。那個社區入面呢累積咗出嚟嗰個自然感染呢，其實個比例呢應該係相對高，雖然我哋發現嘅個案大概四分一到啦，但可能暴露咗有啲可能冇發現，或者係根本上係冇啲被可發現嘅感染，但佢已經係有一個免疫嘅補充嗰啲呢，可能係佔一個比較大嘅數目呢，呢樣嘢先係真係話控制到我哋呢係嗰個病毒唔會喺我哋個社區大型傳播。所以我哋根本上呢就係話冇一啲嘅實際上嘅所謂嘅科學上嘅數字呢，你話係打得幾多嘅疫苗入面呢可以放寬。而問題就話呢，我哋如果係一啲高危人士個疫苗嘅接種率係越高嗰陣時候呢，我哋就可以比較肯定呢，喺我哋有一個即係話係透過自然傳播而攞到嗰個所謂混合免疫嘅過程入面呢，係唔會令到個醫療系統有太高嘅負擔呢，係重演我哋譬如話三月嗰個情況嘅啫。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呢，其實我哋嗰個嘅 群體免疫咧已經透過譬如呢兩次嘅，譬如話比較大型傳播三月嗰陣時 BA.2.2 咧，同埋最近嘅 BA.5 咧，其實都比較上咧喺個短時間之內咧，應該都可以保障到我哋咧係即係話係受疫，即係話唔係咁容易咧係受而家我哋見到嘅變異病毒咧係產生另一次海嘯爆發嗰個風險嘅，咁、就唔需要特別擔心。但當然咧。如果我哋一掌一幼能够接种率系越高的话咧，咁我哋都会咧系减少咗咧，即系话有传播嘅时候咧，有啲可能仍然喺呢两浪入边未感染嘅人咧，系再受感染咧，而有一啲严重个案嘅发生啦。 嗯吓，咁啊，即系其实或者咁讲啊，我哋应该系点样去监察咧变异病毒株对于即系我哋去决定系咪可以进一步放宽啲防疫措施嘅影响嘅考虑咧？ 嗱，我谂个变异病毒咧，嗱，只要我哋而家已经取消咗个检疫咧，无论零加几多都好咧。其实个变异病毒咧，系一定系会咧系走入我哋社区啦，喺外地传播嘅。所以我哋一定睇外地入边呢啲而家出现紧个变异病毒咧，究竟有几大风险？其实要睇三样嘢。第一样嘢咧，睇呢啲嘅变异病毒咧，系会唔会喺全球度咧系急速咁扩散变成主流病毒？ 可唔可以好快地讲埋第二、第三？因为我哋够钟啦。 但係第二個咧，就睇翻呢一個變異病毒咧，佢需要幾多時間入邊咧先能夠倍增？究竟係好似以往咁兩三日，定或者係即係超過七日？第三樣嘢睇我哋嘅重新感染比例入邊會唔會急升？ 好多謝啊，梁醫生，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场，不过车龙排到去大学港铁站附近。另外，石荫有水务急收，介乎梨木道近石荫商场至到大白田街近圣公会主爱小学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讯息报道。 在期指结算日，恒生指数收市是报14863点，跌了564点，全日主板成交额1246亿1000几万，上证指数收报2915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1点，跌了348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200.8跌了12.4，盈富基金14.94跌5.7仙，美团121.8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50.84跌2.44，阿里巴巴61.75跌3.1，药明生物38.8跌9.5，比亚迪股份165.7跌18.1，港交所214.8跌11蚊，南方恒生科技2.74跌咗1.6仙6。友邦保險57.95跌了2.6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 NationTech、 中國支付通、艾伯科技、永恆策略和齊合環保。五大跌幅股份：電信首科、偉進生物科技、國貿控股、智星集團控股和恆偉集團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7.67，瑞士法郎0.995，加元1.36，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系报154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48.72美元，卖出价1649.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6.6，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桥面分叉位。重复一次啦，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桥面分叉位。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未消散晒嘅，去到油站。而

不过他们又表示对这个历史祖国确实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感情联系。父母辈早已经向他们讲述哈萨克族的历史，在屋企沟通亦都以民族语言为主，因此当他们移居哈萨克的时候，以哈萨克语沟通完全没问题，反而当地大城市的居民仍然以俄语交谈，结果竟然令到这一批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同胞出现语言困难。世事的事何其讽刺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你哋准备好未？准备好就一齐嚟，一、二、三。 一起撑尹光，电视节目老中青当自强，主持人老友记尹光，人称乒乓波狂热分子，今集约战特别嘉宾七仙羽师傅，誓要用乒乓球拍战胜闪电鞭。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建立一个健康活力的香港，医务卫生局是希望做到重预防、早治疗、增加设施和减少轮候。 施政报告有关医疗卫生政策方面有什么工作重点？怎样舒缓公营医疗系统压力和加强服务水平呢？另外在新冠疫情之下，复常之路怎样走下去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来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四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林文峰呢个时间咧，不过我哋又关注一下咧一啲关于即系长者嘅照顾者嘅支援嘅问题啊。嗱，如果大家都仲记得咧，其实喺今年六月嘅时候啦，劳工及福利局咧，佢系公布咗一份咧系由佢哋所委聘嘅顾问团提交嘅关于香港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嘅需要以及支援顾问研究報告嘅，咁當中咧亦都係就住咧亦各方面啦嚇提供咗十一項嘅建議嘅，而政府亦都話啦，原則上咧係同意啊研究報告上面提出嘅發展方向同埋建議，同埋會作出跟進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當時嗰份報告咧，嗰十一項嘅措施之中啦，有啲咧就係個目標咧就係為咗提升照顧者，譬如對於一啲服務資訊嘅重視啊、認識啊。亦都係咧，有一啲譬如就係講緊資訊嘅發放啦，譬如就係話去睇翻而家嗰啲嘅網站啊，係咪可以提供到一啲嘅資訊咧？亦都咧會提供一啲照顧者為本嘅培訓啦，同埋介入服務啦，咁同埋咧促進咧係朋輩照顧者之間嘅互助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到可能照顧者比較實際嘅需要上面咧，佢入邊亦都有兩項嘅建議嘅，一個咧就係、是。话要加强暂托服务嘅可及性同埋多样性，去到支援有突发需要嘅照顾者。第二咧就系要提供咧合适嘅服务啦，社区券啦，同埋现金嘅组合咧，去到支援照顾者。嗱，嗰阵时就提咗呢一啲嘅建议啦。咁但系实际上即系政府会继续点样跟进咧？相信呢个都会系一啲即系社会上面唔同嘅照顾者佢哋所关注嘅议题啦。咁而较早之前咧，即系早几日啦，亦都有一个嘅团体啦，就系香港妇联啦，佢哋都做咗一个咧关于全职长者照顾者支援意见嘅调查报告。咁入边咧，亦都指出啦，就系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咧，佢哋就话咧，其实佢哋嘅受访者之中咧，都相当之多数咧系赞成啊，为一啲全职嘅长者照顾者咧提供每月嘅津贴嘅。 咁但係如果講到有啲乜嘢係真係可以好實質去到幫助佢哋嘅話咧，佢哋又覺得，譬如如果你能夠加到一啲嘅服務，譬如係日間嘅暫托服務啊、家居照顧啊、家訪啊同埋護送服務咧，都可以為呢啲嘅全職長者照顧者咧舒緩到一啲嘅壓力。林文峰 係啊。其實我哋香港嘅人口嗰個老化咧都好犀利啊！好似2021年咧話我哋香港有超過145万嘅市民咧係65歲以上喎，咁當中咧有96万係長期病患者，咁嗱要照顧佢哋嘅生活起居咧，其實都要去諗呢個問題啊！我最近咧我公司同事當中咧都有話。兩位老人家自己啊，爸爸媽媽都分別咧有入院，又另外有其他嘅問題，咁又要翻工，又點樣去照顧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其他個不同嘅個案咧，基於疫情咧，要照顧長者嘅壓力更加大喎。 嗯，你刚才所讲嗰个145万65岁或以上嘅人口咧，呢、这个就系讲紧2021年嘅数字啦。咁当然即系随住香港嘅人口老化，咁我哋点样去做好我哋嘅安老服务咧？特别就系而家政府咧，亦都系希望做一个居家嘅安老啊。咁点样去增强佢哋嘅支援咧？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今年嘅施政报告啦，吓即系早嗰派发表嘅施政报告啦，亦都咧有一啲嘅建议咧，系要加强居家安老嘅服务嘅，包括就系出年嘅第三季啦，将长者社区照护服务券试验计划咧恒常化嘅，分阶段咧将受惠人数增加50%，由而家嘅8000人啦，去到2025到到2026年度咧，要增加到12000人嘅。咁而呢啲服务券嘅适用范围咧，亦都会扩展到去咧租借辅助科技产品啦。咁除此之外咧，系未来5年咧，亦都会新增。16间嘅长者邻舍中心，而此外咧，亦都会扩大咧医管局嘅离院长者综合支援计划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头先讲到长者社区照顾服务服务券嘅试验计划恒常化，其实讲紧个人数都系去加到去12000嘅啫。咁呢个又足唔足以应付到我哋社会嘅要求咧？林云峰，嗱，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本身都系一个长者嘅照顾者，你又觉得咧，你而家个需要系点样咧？有啲乜嘢系可以帮到你哋唞一唞气嘅咧？187231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刚才我哋睇到系做咗一个意见调查嘅机构，就系香港妇联嘅副主任K 社会政策研究委员会嘅召集人欧阳宝珍嘅，欧阳宝珍你好。 是你好啊，主持人，是两位主持，是。是 欧阳宝珍，不如你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呢，即是你们那个调查做一个简介先啦，好不好？ 好啊好啊。咁呢我们就就住这个全职照顾者呢，就在8月份呢我们做了超过1000份的问卷的。这个样本呢就分别有实体和网上啦，每样一半啦。咁就是呢我们是因应呢现在支援照顧長者呢方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咧，社聯喺都公布咗個數字啊，喺2021年咧，係呢啲全職照顧者咧係超過咗112万嘅，係佔咗全港人口咧係15% 嘅。咁而呢啲人咧係一直咁樣照顧咧，喺參與生活啦、就醫啊、呢方面咧係即係個發揮好重要作用嘅，而佢哋咧。而事實上咧，嗰、那個社會上面咧，亦都不斷陸續有啲慘劇發生啦，就係因為都係照顧者出現咗一啲身心真係平衡唔到咁嘅情況咧，就出現咗呢啲慘劇啦。咁所以我哋就住呢方面咧，好希望咧係了解而家全職嘅照顧者咧係需要有啲咩嘅支援咯，令到喺身心靈方面咧係得到支援嘅。 其实之前政府都系啦，之前亦都政府有一啲嘅研究报告就系提到咧，系照顾者津贴啦，或者啲嘅服务嗰方面啦。咁就住呢两方面，你哋嗰个嘅调查个结果系点样噶？ 我哋调查咧就系希望政府系多啲咧系有啲津贴啦。咁但系咧津贴之中咧，佢哋都唔系话完全系即系一定系俾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咯。咁佢哋系多啲咧，希望咧政府系多啲嘅服务。 去代替咗咧係俾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事情啦。咁今次我哋喺調查嗰、那個被訪者裏邊咧，其實咧有47%咧。是屋企有一名长者的。43%呢屋企有两名的。而10%呢屋企是有三名长者要照顾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情况呢同埋基本是基层家庭啦我们这一些的受访者。所以呢看到一个照顾是非常需要啦同埋全职照顾者呢是需要有个支援同埋嗰个透气位囉。咁因为我睇到呢我哋睇到呢啲照顾者非常之无奈同埋沮丧。所以因为长期咁样照顾呢係缺乏咗好多社交嘅活动啦一啲嘅即係出外啦或者係呢嗰个生活嘅压力啦照顾嘅压力啊等等啦。咁所以呢我哋会睇到呢即係接近80%嘅照顾者呢都是希望要求政府是俾多啲嘅即係服务俾大家啦能够令到呢佢哋可以喺照顾嘅同时呢可以舒缓一啲嘅即係压力同埋嗰个照顾嘅情况啦。咁、其实我哋呢就係、是、呢方面呢我哋都係呢希望得到呢啲嘅数字之后呢我哋希望呢有啲建议俾政府㗎。咁、最主要呢就係话呢佢哋好认即係佢受访者呢係认同咗咧，嗰、那个服务咧系比津贴咧更为有效。咁咧有84%嘅受访者都系认为咧，如果为长者提供日间嘅暂托啦、家居照顾啦、家访或者系护送嘅服务咧，亦都比全职长者嘅照顾者咧提供一啲嘅照顾培训咧，咁样系可以帮到佢哋咧舒缓情绪啦，同埋咧系即系喺照顾方面咧得到系适切嘅帮助啦，系比呢个额外津贴系更加有效嘅。咁、香港妇联咧，我哋就住呢个情况咧，亦都系咧有五点嘅建议啦。我哋希望政府咧，因为最近政府都系做咗一个研究报告嘅，就系咧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嘅需要同埋支援嘅顾问研究啦。咁但系其实呢个研究出咗嚟之后咧，里边系冇任何解决嘅方案咯。咁所以我哋希望咧能够尽早制定嘅照顾者为本嘅政策，福利政策啦，设立照顾者数据库啦，同埋掌握照顾者喺社群嘅需要。令到佢哋咧可以咧系应对照顾者多重嘅照顾需要啦。咁第二个方面咧，头先你都主持人都提及噶啦。虽然施政报告咧就话将关爱基金咧就系、是、咧有一啲嘅长者社区照顾服务试验嘅试验计划模式咁样啦，系即系又提高金额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咧系透过啲津贴咧系认同咗呢啲即系照顾者嘅身份同埋付出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咧。在呢一啲嘅试验计划啊，同埋呢啲嘅照顾券里边咧，系希望政府系咧有不同嘅照顾程度提供适切嘅支援啦，即系分开一啲嘅情况去处理嘅，咁以舒缓佢哋嘅压力啦。咁第三个方面，我哋系要求咧，因为由于人口老化咧，一定系持续噶啦，咁未来咧屋企一定系有几个老人家嘅，一个人要照顾几个老人家啦，咁所以我哋咧希望政府能够隔代免税额啦，可以提供。咁即係话呢除咗同自己父母住业之外呢仲有四大长老㗎嘛。咁係咪可以将呢啲啲嘅免税额呢係转移到俾呢较年轻嘅一代啦，就係、是、使到佢哋係可以呢肩负起呢护老嘅使命啦。咁第四个方面呢我哋希望呢即係根据政府嘅资料显示啦 ,21 年嘅全港长者人口呢係145万。但係而家呢家居照顾和社区日间照顾中心的名额呢只有30,000多。你看看那个呢供求的落差是非常之大啦。居家安老是难以是实现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呢是不是呢以地区为本啦参考邻舍中心的模式。透过关爱基金呢是同地区的非牟利组织力量呢是呢增加更多的日间托管。点咧，令到咧就喺即系每一条村啊，同每一个区里边咧，都可以好容易揾到呢一啲嘅服务同埋支援咯。 欧阳宝生系你讲埋第五项先好嘛？ 第五项咧，我哋有六项嘅，我讲埋两项啦，好快啊！咁咧，政府应该投放多啲嘅资源咧，俾社区啦，令到佢哋咧可以咧增加多啲嘅培训课程啊，令到家中全职照顾者咧可以系学习呢啲技能咧。亦都係其實係創業嘅，可以咧，亦都係透過咁樣咧， 投身落呢個行業咯。因為咧，我哋會睇到咧，我哋點解會有呢啲諗法咧？其實之前政府係有一個社區保姆噶嘛，社區保姆湊 B B 噶嘛，咁其實係咪可以咧做一個期康保姆咧？喺各條村村村都有保姆，可以有託管呢啲老人家喺隔離鄰舍咧，係去做呢件事咧。咁我覺得建立一個社區資本係好有效嘅。咁最後一點咧，就係話政府關注呢一個照顧者嘅身心靈啦，所以係咪應該喺唔同嘅地點設立一啲照顧者嘅咖啡室咧？即係我哋考慮明嘅啫，即係總之有呢啲咁休閒角，令到呢啲人咧可以咧係建立一個網絡同埋有同路人，跟住亦都可以咧係譬如話照顧者佢都要有個起點㗎，可以有個入門點，咁樣咧亦都可以咧。是接觸一些隱蔽的照顧者啦。咁我嘅建議有六點。 歐陽寶真能，你頭先又講咗六點建議啦。有一啲嘅地方咧，都想即係問翻清楚嘅。譬如你哋其中一項建議咧，就係話要做一個嘅隔代免税額啦。咁但係實際而家免税額入邊咧，都有供養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嘅免税額喎。咁個分別係喺邊一度咧？ 其實咧呢樣嘢咧，譬如講，即係好多時都係直接由嗰個仔女攞咗噶嘛。咁我哋係咪可以呢從嗰啲孫嗰方面去着手，即係鼓勵啲年輕人呢嚟緊呢就係可以呢就因應咁樣嘅即係條件啦，佢哋係可以呢多啲支持鼓勵佢哋嗰個護老嘅責任囉。因為呢事實上呢而家我頭先講下父母之外呢有祖父母啦，有外父外母啦，四大長老啦，其實加埋係好多嘅。咁而呢一啲嘅即係老人家咧，譬如係年輕嘅老人家咧，佢其實喺屋企都係要有一保咁樣嘅嚇。咁所以我覺得係相互係有個作用啦，同埋就係鼓勵嗰啲後生力嘅去做呢件事啦。 嗱，阿楊寶真，唔好意思，時間問題，好快地想問埋一點，就剩翻一分鐘。我想請問咧，即係暫托嘅服務嗰方面咧，其實你哋有冇實際去了解過你哋嗰啲嘅使用者咧？而家佢哋揾暫托服務有啲咩艱難存在啊？ 是找不到咯，咁所以咧有我哋見到有啲老人家咧，其實係找不到，但屋企嗰個後生嘅人咧，有啲情況係咧將個鎖匙收埋，唔俾啲老人家，啲老人家喺樓下坐一日嘅，我哋都見過啊。咁如果你話有足夠呢啲暫托嘅服務咧，咁基本上可以送佢去嗰邊啊嘛，咁變咗佢嗰個老人家就唔使流離浪蕩，喺嗰個風風雨雨啊，又日曬雨淋咁嘅情況底下咧，係解決嗰、那個社交啊、飲食啊嗰個問題咯。 好，都相當之清晰。喂，多謝曬你啊，歐陽寶真，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係， 歐陽寶真咧係香港婦聯嘅副主席暨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嘅召集人，1872311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天气，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同听朝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晴干燥，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咧，而家有架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去到印度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的快线都有中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排到桥面分叉位。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新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利安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而后少少近住博康村一段都比较车多。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提提大家啦，现时启瑞去尖沙咀方向而家就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泽安村一段挤塞，龙尾苏屋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龙盘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排到马料水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兆安苑。啱啱收到消息啦，葵福路有交通意外，近住永基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的时候酱汁定上会健康得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阿曼，很开心今年有机会做主持，在政坛上面有机会见到社会上不同的大人物，甚至乎有机会交流，自由地对社会上不同的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你都想好像我一样，就快点参加我们新一轮的招募啦， 快点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鄉郊一般選舉包括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代表選舉、街坊代表選舉，即將在明年1月舉行。如你符合資格又有意參選，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間親自遞交提名表格，詳情請致電2152-1521。 社會福利處特別報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蔡善同，伤到4个月大儿子嘅福利事宜；张雪，伤到1岁女儿嘅福利事宜；吴冠廷，伤到1岁女儿嘅福利事宜；欧家善，伤到3岁女儿嘅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周汉华，伤到4岁女儿、3岁和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黄庆海，伤到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余小玲，伤到3岁和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积极发展和非洲的外交关系，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一场战斗啊，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我们，我们应该好像勇敢的海燕，以饱满的热情去迎接即将来到的暴风雨。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大家究竟啊，對於支援照顧者、支援一啲咧全職照顧長者嘅照顧者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林雲峰，我哋不如聽聽聽眾嘅睇法先，然後先再傾啊。有位聽眾陳先生喺度噃，陳生你好。 喂， 何先生，何生你好，唔好意思，請講啦。 唔緊要。主持兩位主持你好。咁嘅我都係一位照顾者嚟嘅，照顾一位98岁嘅母亲。咁我就觉得呢政府呢都有啲资源啦，当然都好透过啲 NGO 有多嘅即係啲试验计划啊、照顾券啊咁样。咁其实啲资源呢对照顾者嚟讲呢某程度上都好嘅。不过我就想讲多啲呢，如果即係即係除咗资源外呢，可能喺可能喺各方面情绪啊、心理啊各方面一啲嘅支援呢可能都好需要嘅。因为即系因为照顾长时间嘅时候咧，都好需要有其他方面嘅支持啦。咁呢个一样啦。第二咧就系、是、特别一啲咧，就系喺特别港岛区咧，其实就有好多即系喺住喺啲旧楼啦，即系一啲楼即系净系楼梯，亦都冇 lift 嘅地方。咁佢哋落楼咧嘅即系长者嚟讲咧，系好大困难。根本有啲成冇辦法添嘅。以我媽為例咧，佢上23級樓梯先至去到 lift 口，再上上邊。咁變咗咧，嗰、那個樓梯機咧嚇，即係有啲機構就有提供呢樣嘢，但係呢個都係可能要靠其他啲資源贊助啊等等，人手方面咧都唔係好完善咁配套。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方面咧，特別喺港島區咧舊區嚟講咧，其實啲長者因為隨著人口老化咧，我諗都有好多長者咧都想出去行下，但亦都可能礙於呢方面嘅配套不足咧，佢哋都有限制。咁而家疫情穩定咗咧，其實佢哋想出去嘅意願都係大咗。我諗呢方面咧，希望即係政府或者有關方面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何先生啊，头先咧，你亦都提到一点啦，就系关于嗰个情绪支援嗰度啊。而家呢个系咪主要系讲紧，譬如你自己作为一个照顾者，其实有冇一啲嘅互助嘅小组啊，或者其他嘅方法 系 可以俾你去即系大家去呻下或者系抒发下个感受？而家你系咪揾唔到呢啲咁样嘅服务噶？ 我好少见到啦，喺疫情比较严峻嗰阵时咧。咁有啲網上嘅，但係咧都唔多啦。第一網上都亦都有限制咯。咁其實平時嚟講咧，即係我即係呢段時間，即係喺網呢個受疫情前咧，都好少呢啲嘅。好似有個譬如呢啲嘅focus group 啊，講下譬如咁樣可以大家互相支援啊，少咯。咁其實佢都係多數都係即係目的都係可能去嗰位長者度嘅，點樣提供一啲活動啊，一啲設計上方面咧可以幫到佢。咁對於照顧者嚟講咧，可能都其實有一定程度需要咯，我覺得嚇。 何生啊，你其实咧，我觉得你好幸福啦，即系好有福气啦，可以照顾妈妈啦。不过想请问咧，如果你选择啊，希望个社区或者政府为你提供多一两样嘅事情，你最希望系有啲咩咧？ 提供多一两样嘅事情 支援啊，或者头先你讲过啦，一啲地区嘅互助网络啊，呢个其中一样嘢啦。 系啦， 你想有啲咩添咧？如果 我谂照顾者本身咧都可能需要一啲活动嘅空间嘅，好似头先讲咧，你哋都有提到嘅，有啲譬如佢哋都想唞下气啦，即系可能譬如每我唔敢讲多啦，譬如每一两个月有一次，可能佢出嚟，咁变咗佢唔需要。就住限制咧，佢即係我知有人可以睇住嗰啲長者，真係照顧到佢。即係有啲長者因為真係需要比較多嘅，即係唔係淨係好簡單嘅照顧。咁變咗嗰人可以出嚟嘅話咧，又然後又有啲活動俾佢可以做到。而呢樣嘢係可以恆常化嘅話咧，我諗真心靈，即係我諗對嗰個人，即係照顧者嚟講咧，肯定有幫助。咁所以無論嗰啲可能係即係話頭先可能腎嘅 group 咧，可能有啲真係活動嚟嘅，即係有啲嘢可能都係透過參與啊一啲玩啊，我唔知啊，即係我咁大膽講，但係其實可能都係需要咧係幫到嗰啲照顧者 可以宣泄啦，可以提升啦，你可以咁讲啦，即系令到佢可以做得更好咯吓。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何先生吓，好详细咧讲咗佢作为一个照顾者，即系自己嗰个需要啦吓，咁亦都讲到要照顾老人家咧，可能需要一啲嘅科技嘅辅助噶。咁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嗱，林云芬，不如呢个时候啦，我哋就即系请嚟一啲嘅社会服务机构啦，同我哋倾倾啦。特别就系、是、譬如无论系之前啊六月嘅时候所公布嘅一个支援照顾者嘅顾问研究报告啦，又或者我哋头先提到咧妇联咧嗰个嘅意见调查啦，其实都有讲到一啲嘅服务，譬如系日间嘅暂托名额咧，对于舒缓照顾者嘅压力咧系会有帮助，亦都系有需要嘅。咁啊，究竟而家呢个服务嘅提供系点样嘅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香港明爱安老服务总主任余美玉嘅，余美玉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系嗱，余美玉啊，你哋就即系前线咧，其实而家要提供一啲暂托服务俾一啲即系唔系你哋嗰个日间中心恒常会员嘅长者咧，其实个程序或者个情况系点样去噶？即系点样先至可以轮候到噶？ 其实咧就香港政府咧都有资助我哋长者日间中心咧做一啲暂托嘅，咁就其实个手续咧相对都系简单嘅，咁就照顾者啦或者个长者自己啦，咁就打电话去中心，咁我哋就会用一啲偶然空置嘅位啦，咁就安排俾呢一啲暂时嘅长者系日间嚟使用服务咯。 嗯，但你嗰啲偶然空置嘅位咧，系点样方法先至会有呢啲偶然空置嘅位出嚟咧？因为你哋而家嗰个日间中心嘅轮候名额咧，系咪不嬲都系非常之满噶？ 其实都满噶，咁如果系咁啱嗰个区咧有一啲新嘅中心落成咧，咁佢就会即系收人收得快啲啦。咁如果否则的话咧，都半年啊，或者有阵子会更加耐咯，或者九个月啊，咁先会轮得到咯。咁我想补充少少咧。其实除咗呢啲偶然空置嘅位咧，咁其实仲有一啲常设嘅位嘅。咁譬如举例啊，一个40人位嘅日间中心咧，可能有4个或者5个嘅常设嘅暂托位啦。咁另外，如果有啲长者因为或者身体唔好啊，或者其他事故嗰日佢冇翻啦，咁样咁嗰个位咪会急咗出嚟咯。咁我哋都可以用呢个位咧去收一啲暂托嘅长者嘅。 嗯，不过我都想请教，即系譬如好似你头先讲个情况啦，可能嗰一日有个长者请假啦，咁就冇嚟中心啦，于是有个位咧出咗嚟，咁但系作为一个照顾者，佢点样知道啊？原来附近嘅中心或者系边一个中心系有呢啲嘅暂托嘅空缺，可以俾佢送个老人家去咧？即系透咩方法可以揾到咧？ 主持都正正讲到而家嗰个问题嘅，就系咧，其实咧有一啲比较即系传统嘅日间护理中心咧，可能呢方面嘅信息咧未必咁透明度咁高啊。咁有一啲我哋叫做投标嘅竞投嘅长者中日间中心服务咧，佢就社署会规定佢哋咧喺网上咧有一啲嘅通报嘅。咁但系以往有一啲即系历年做开恒常性支援嘅日间中心咧，就未必会有咁嘅通报。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咧，其实呢方面嘅信息咧，应该加强咯，就等长者啦，同埋照顾者知道，其实系附近边一啲日间中心咧系会有暂托位。咁我觉得呢一个信息咧可以加强啦。咁其实我觉得有几方面嘅，第一就系资讯流通啦，第二咧，我觉得业界咧应该都抱持一个态度咧，急护老者所急，应该都要弹性啲，行多一步。盡量咧，如果有吉位嗰陣咧，就去接收呢啲長者咯。 好啊，再想請教你咧，作為新一屆政府啦，咁亦都都有調查，亦都作為政府推動呢一個即係居家安老做得更加好啦，亦都支援到啲照顧者。你哋建議有啲咩應該去繼續或者特別加強嚟再支援到嘅咧？ 其實咧。坦白讲咧，政府呢几年咧投放喺长者嘅资源咧，其实系唔少嘅，系即系每年都有增加啦。咁但系老人人口嘅增加咧，实在个速度亦都好快嘅。 冇错，冇错。 咁所以而家好多时有啲服务咧，我哋讲都系追落后。 咁所以我覺得一啲正規嘅服務嗰度咧，都係要快馬加鞭啊，都仲係要更加去趕翻嗰個落後嘅情況。第二咧就係嗰個人手而家都真係好困難啊！有陣時我哋即係覺得咧，政府係俾咗資源啊，但係我哋要請啲有愛心啊、有質素嘅前線同事都唔係咁容易咯。咁加上咧呢兩年個疫情咧，其實對我哋嘅打擊好大啊！即係好多新人咧都唔係好想入行啊，即係覺得啊，我哋成日要四圍去啊，喺院舍嗰啲又好似係高危啊咁樣。咁其實我哋揾新嘅人入嚟加入我哋嘅團隊咧，係好困難咯。咁可以講話有陣時即係就算係有資源，都未必請到一啲有心。亦都有質素嘅前線同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困難。 好啊，嗱，咁除咗你哋本身作為提供服務嘅困難啦，咁照顧者亦都有佢哋嘅困難啦。至於點樣有冇方法可以組織更加多嘅社會力量咧？即係舉個例咧，譬如話多啲地區嘅一啲義工啊，或者係動員商界啊，大家有冇討論過依啲嘅可能性咧？ 其實呢我覺得啦，香港都仍然係有敬老愛老嘅文化嘅，好似我哋機構咁呢，好多時呢都有啲恩人呢就會即係對我哋有啲捐助嘅，都幾多係話指明啊，我想幫老人家咁樣，即係我自己覺得呢都仍然係有呢個文化，但係奈何呢義工同埋其他呢始終係短暫啊，短暫式，同埋而家講呢要照顧極之體弱嘅長者，好難話依靠義工嘅，真係要有啲受過訓練。 專業嘅係啦，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老人中心去做一啲簡單嘅探訪啊嗰啲咧，其實我哋而家都大部分都係動用義工噶啦。但係如果你話照顧者，其實佢哋嘅壓力咧，好多時係來自照顧一啲極之體弱嘅老人家嗰啲咧，其實我覺得真係要受訓嘅專業人士先可以做得到咯。咁 係。袁美翁啊，其實我有一個即係最後有一個咧比較運作性嘅問題咧，都想請教一下嘅。頭先就講到啦，即係點樣去舒緩照顧者嘅壓力啦。其中一個就係佢可以揾啲暫托啦。咁頭先講過另外一個困難咧，就係佢未必個資訊流通，即係個照顧者未必咁快知道咧，究竟邊度有一個嘅暫托位喺度嘅。咁但係譬如你如果講得暫托咧，可能就有機會咧係因為個照顧者有啲突如其來嘅需要，佢就要揾呢啲咁嘅暫托嘅。未必係預先知道嘅，咁但係咧，譬如而家咧喺即係舉個例啊，喺一啲嘅中心啊或者係院舍服務嘅時候咧，其實通常佢嗰啲嘅會員咧都已經係喺一個即係輪候院舍嘅即係中央輪候冊入邊咧合資格嘅人士咧，佢先至可能會輪候到呢啲咁樣嘅服務嘅位嘅，咁。亦都咧，如果佢係喺要入去啲院舍之前咧，佢亦都需要先經過驗身啊等等嘅種種程序。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應付一啲照顧者佢哋突如其來嘅需要，將個老人家托咗喺度嘅時候，咁關於頭先所講嘅呢啲嘅運作嘅問題，譬如佢係咪一個即係佢嗰個驗身問題啊、輪候冊問題啊，咁嗰啲可以點樣解決啊？你自己覺得？ 其實咧，而家社署咧就冇硬性規定咧，一定要驗身嘅。咁如果係日間中心咧，其實大部分嘅非政府機構提供嘅日間服務咧，都係唔需要驗身嘅。咁同埋咧，就已經係可以即日打電話去咧，可以如果有位啊，即日盡快安排。咁但係嚟講咧，我見到施政報告咧都有講咧，第日會有一個網站啦，一個比較一站式有系統嘅一個平台啦。咁我覺得如果有咗呢個服務咧，應該護老者去揾服務咧會係比較容易咯。不過我覺得咧就業界咧都要靈活啲，有陣時咧就我覺得都係好多新嘅主管啊，亦都係因為咧就人手不足啦，有陣時都係會比較穩陣啲啊，有陣時就未必咁回應到護老者嘅需要咯。咁我覺得其實業界都要盡量係靈活啲，即係好似正話講咧盡量站喺護老者嘅角度睇，盡量去安排服務咯。我覺得呢個都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咧，即自己自定好多条条框框咧，咁变咗其实护老者去揾服务就会有个困难咯。 好啊，多谢晒你啊，袁美玉，唔该晒。袁美玉咧系香港明爱安老服务总主任嚟嘅。1872311啊，林云峰，我哋又听听听众何太嘅睇法啦。何太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何太系。 因为我咧就要照顾一个全照顾伤残人士嚟嘅，咁要全照顾嘅，佢就应该系读完，即系读完所谓叫中小学嗰啲学校，咁就毕业咗成超过十年啦，都已经咁屋企喺屋企照顾，咁变咗佢系要廿四小时全照顾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佢日间啲系冇嘅，即系政府系冇得俾佢嘅，日间嗰啲唔适合佢，因为佢系有特别护理嘅要。咁如果系要，譬如我好似即系我咁样，我自己廿四小时照顾佢啦。咁譬如话想去啊，自己想啊松下，即系出去松一松咁样，但都唔可以咯，因为实在又要照顾，唔可以行开咁样咯。 吓、 咁边政府我觉得系唔足够咯，因为我哋始终都系有压力嘅，因为你全照顾系冇时间俾我松一松咧，咁即系对于照顾佢嗰个系会辛苦啲咯。 譬如剛才提到的一些暫托啊等等咧，你觉得如果找到会不会帮到你哋啊？ 冇得去，因为佢系要为做口，为做口要吊奶嗰啲咧。咁啲日间护理啊或者暂托，佢系冇啊，唔适宜，唔收佢。吓，我都问过呢样嘢。咁来嗰政府嘅资源系咁少，佢俾到呢啲人士系咁完全系冇嘅，冇支援咯，可以咁讲。咁佢去嘅就系话要去屯门嗰啲住宿嘅，好似类似院舍嗰啲咁咧，就去嗰啲。咁变咗我又当然唔想咧，因为佢去嗰啲系住院噶嘛，喺里边住。 即系其实可能比较适合你或者你想要嘅咧，就系一啲上门嘅照顾服务，系咪啊？ 上門服務嗰啲咧，我都問過，而係唔足夠嘅，因為佢都係比較人手唔夠，佢都會好少嚟同佢去睇住佢咁暫托，所謂去上門嗰啲咁樣，咁都係會唔係咁足夠咯，因為佢未必俾到人手我哋，我都問過嚇，咁變咗可能分鐘都係會好耐，得一個鐘留得兩個鐘啊咁嗰類咁樣咯，但就唔會係好多時都有冇嘅，即係你都要等佢有冇人手而先可以俾到嘅。咁變咗就係、是、譬如做運動嗰啲咪治療即係治療嗰啲咧，佢係唔足夠咯，係冇咯嚇。 好啊，多謝曬阿何太啊，講咗佢嘅需要嘅。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又傾一傾另外一個議題。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大学是培育科研人才和开发专利的重要据点。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浩章教授。 政府可以优化政策，提供更多诱因，例如增加拨款，协助年轻科研人员为科研成果申请专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咁啊，林雲峰跟住我哋，不如講講咧一啲嘅樹木嘅安全問題啊。如果大家仲記得啦，喺九月嘅時候咧，何文田嘅巴富街其實就喺間學校嘅出邊啦，就有一個嘅鳳凰木啊，就冧咗落嚟嘅。咁然之後冧咗落嚟之後咧，亦都係砸到咧附近嘅四架車啦。咁其中亦都係包括咗有保護車咧，即係泊咗喺側邊嘅。咁但係就好彩，即係嗰次事件咧，就冇釀成一個好嚴重嘅人命嘅受傷嘅問題啦。咁但係事後咧，亦都係相關嘅部門咧，亦都係按住樹木辦嘅要求啦，做咗一个嘅复检嘅，咁啊康文署咧就提交咗个报告啦，咁就佢哋指出咧，就系位于该处即系巴富街一带咧嗰34棵树咧，就发觉其中嘅3棵树嘅主干嘅基部入边咧系有一个腐朽嘅情况，就需要咧尽早移除嘅。咁亦都佢哋喺10月初咧系完成咗相关嘅工作，另外咧亦都系为巴富街咧另外22棵树咧进行咗树冠嘅清理同埋缩减等风险缓解的措施啦。咁至于个棵树咧，点解冧咧？就系原来发觉咧，佢个树干底部嘅中央位置啊，有一啲嘅真菌嘅感染啊，咁所以导致到咧喺目测就测唔到，但系就造成咗咧嗰棵树咧嘅破坏啦。1872311，我哋7:30翻嚟倾倾呢个问题。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柏良话，对于有五十几年历史的康泰旅行社因为资不抵债计划申请自动清盘感到惋惜。他说，据他了解，康泰大约有二百多名员工已获发九月份薪金，他至今未有收到康泰员工求助，亦似乎没有已经收客但未出团的情况，应该对客人影响不大。他说会继续留意情况，相信旅监局亦都会跟进。姚柏良希望本港尽快与内地通关和实施零加零入境检疫安排，亦都期望当局再推保就业计划，并考虑容许团进团出形式，俾持有黄码入境旅客可以在独立餐饮处所用膳等。姚柏良话：国际运力未完全恢复，零加三嘅提振作用有限，希望当局尽快公布与内地通关路线图，以便业界有数得计，否则难以走出黑色隧道。积金局表示十分关注康泰计划启动清盘的事件，康泰拖欠的强积金公款和相关附加费一共涉及大约2万元，局方已经主动跟进违规个案追讨欠款。积金局的调查显示，康泰未有为三个员工缴交涉及今年6月至9月不同公款期的强积金公款，以及未有为大约250个员工缴交7月以及9月由于迟公款而需缴交的附加费，金额总数大约是2万元。积金局说，高度重视雇主是否有拖欠强积金公款的情况，将会代受影响的雇员追讨有关拖欠公款，包括展开民事申索。如果有关公司最终因为资不抵债被清盘，局方会代表受影响雇员提出债权证明，如果之后收到清盘人分派的款项，将交给强积金受托人，并存入受影响雇员的强积金账户。一名两岁女童确诊新冠病毒出现思考症，目前在玛加烈医院儿科深切治疗病房留医，要用呼吸机，情况危殆。女童本身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医管局说，个女童前日因为发烧和咳嗽到私家医院急症室求诊，昨日转送到玛加烈医院，并证实确诊新冠病毒。医管局呼吁家长尽快为子女安排接种新冠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菲律宾南部受热带风暴尼格影响，多处落暴雨，引发水浸和山泥倾泻，至少31人死亡。在受灾严重的马京达努省，救灾部门主管说，军方和警方正展开搜救，协助疏散民众。当地政府正评估受灾情况，仍然有一些居民失去联络。气象部门说，尼格预计会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或者台风，星期日在吕宋岛登陆，全国多处上调台风预警级别，部分城市宣布停课。而本港天文台就预计尼格会逐渐增强，未来两三日横过吕宋并移向南海东北部，但之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同听朝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晴干燥，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中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较早前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清理好，龙尾桥面分叉位。仲有葵福路都有交通意外的，介乎永基路至德士古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永基路去荃湾方向介乎永建路至到葵福路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挤塞。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见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反方向香港仔方向那边呢就有紧急维修，慢线封闭龙尾湾仔交汇处。红隧九龙入口漆咸道北过海去到温思劳街，现时启隧去尖沙咀方向取消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屯門鄉事會路有爆水管，去三聖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全線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方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保持好心態出行，記得專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先报告提到咧，年底会公布青年发展蓝图，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我哋有几个范畴，佢哋嘅学业、就业、创业同埋置业。咁我哋会有一啲政策协助咧，青年解决呢四业嘅问题。另外一个咧就是增加年轻人对国家嘅认识，有一个国际嘅视野，培养佢哋爱国爱港同埋有正向思维。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发型的世界咧，系科技、文化同艺术嘅结合。电头发最传统嘅就系落药水啦，其实而家仲有各种各样嘅电发嘅。 廿几岁嘅时候好靓仔嘅， 三字头之后咧就开始变咗单一嘅发型。 最早最早我哋话 barber shop 啦，发型师啊，一开始其实系为咗宗教而去处理啲毛发嘅。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林文峰，刚才我们有提到，根据康文署公布在9月何文田巴富街的凤凰木的冧树事件，就发觉其实那棵树就是在个树干的底部的中央位置是受到一些感染的。而那些感染就是表面其实看不到的，但是这些感染就会引致到树有霍根病，令到它内部是那个输水系统受到破坏和严重，跟着就会染上嚴重的腐朽，跟住就會冧啦。咁呢啲真係目測睇唔到嘅喎。 係啊，其實咧，本來咧城市當中我哋有樹木係好嘅美化，但係咧基於我哋嗰啲城市咧有好多啲建築物，啲樹咧變咗受陽光咧，佢哋又可能咧就要追向陽光咧，就向側身喎。咁跟住咧，我哋啲香港咧，啲道路咧又好多磚啊、石屎啊，啲樹根咧又未必生長得好嚟作個承托。咁啊，加埋咧喺根部咧，如果有感染咧，可能目測啊睇唔到喎。咁呢啲情況加埋之後咧，就造成意外就好不幸啦。即係好想向啲專家請教一下咧，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喺城市當中咧？我哋有樹木啦，有啲樹又大啦。 咁啊，点样嚟管理佢咧？有关个部门嘅做法系点咧？ 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啦，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嘅退休教授啊，赵少伟嘅，赵少伟教授你好， 赵教授 你好， 系嗱，首先咧想 主持人好， 你好，首先想问翻咧，何文田巴富街咧呢个凤凰木嘅倒塌嘅事件啊，因为康文署嘅报告都话啦，就系嗰个嘅真菌感染咧系深深藏于泥土入边嘅，咁所以就算你系目测咧，其实去检查棵树咧都睇唔到，原来佢入边咧已经受咗真菌感染噶啦。我想問咧，即係呢一個嘅調查結果咧，會唔會反映咗可能我哋而家即係嗰個驗樹嘅方法咧？特別係針對一啲大型嘅樹木咧，需要做一啲嘅調節啊？ 第一件事，因為我哋而家係要先做個表一，亦即係話咧，喺嗰條街棵棵樹咧，因為差唔多一棵樹平均價只係10蚊以下一棵，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檢測一開始係離遠一個大景，棵棵樹一數。就要跟住講咧，如果佢係健康冇問題咧，即係我哋叫中度健康，跟住就唔需要填個表二嘅、 嗯， 表二咧先至真真正正行去棵樹咧做個目測，如果有需要咧，我哋先再會用儀器去做。所以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政府俾嘅資源太少啦、 嗯， 因為你差唔多咧講緊10蚊以下一棵樹咧，有啲人係真係會一路揸住架車一路就係拍。嗯即係錄像，然後翻喺個電腦慢慢睇，咁你其實睇唔到任何一啲真真正正嘅資訊嘅。 呢、這個你係講緊想問一問， 所有香港嘅樹， 你呢個係講 檢測都係咁啦。 係啦，即係你 咁 講緊 係由表一去表二咧，其實係要政府，因為表二咧唔會係十蚊以下，但係表一咧係10蚊以下一棵樹。 唔 係，所以一樣嘢，如果政府係先要做咧，係加資源先嘅。 係 第二樣嘢咧，呢棵樹咧。我真係俾傳媒邀請去睇嘅，當時我已經即刻睇到咧，喺嗰個樹根嗰部分咧，外露嘅樹根同埋樹幹位低位嘅時候咧，有三個真菌嘅指實體，亦即係話咧，其實目測如果我哋就可以做好啲咧，真係有一啲嘢咧，我哋可以避免佢發生。 嗯、 至於你頭先問條問題啦，如果嗰個樹藝師經驗不足，佢對眼唔識睇咧？其實我哋有兩樣方法嘅，第一個譬如話我哋好多嘅古樹名冊嘅樹，我哋點解知道佢患咗葛根病或者其他真菌病咧？係因為我哋用微鑽抽組織去驗，咁我就知道嗰棵樹有冇乜嘢嘅譬如微生物啦，包括咗真菌啦、細菌嘅問題。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寧願睇唔想抽呢個組織，因為比較上價錢都係貴嘅。咁我哋可以咧用一啲红外线去睇睇嗰个树干，如果喺个树干树脚位咧，佢特别嗰个温度呈现咗好高或者好热咧，都系代表有问题。譬如话佢个树根或者系个树桩位，佢啲组织系死亡嘅话咧，佢系吸唔到水嘅，所以佢温度会升高。 嗯， 但如果佢系俾一啲好似头先讲葛根病啦，或者系灵芝。讲緊头先相关嘅树呢，嗰棵凤凰木係灵芝住佢唔关葛根病事。咁嗰个呢其实呢你会睇到嗰个温度呢佢反而低咗。因为嗰个真菌其实分解个木嘅组织嘅时候呢出咗水。所以佢温度会低咗。 嗯 嗯，我想即系问翻咧，关于你头先一开始提到咧嗰个资源问题啊，你就话10蚊一棵树啦。咁呢个你其实系咪讲紧咧，就系唔同嘅政府部门佢会系透过外判嘅承办商咧去检查啲树嘅健康嘅。咁而你而家讲紧呢个就系佢嗰个大概系招标翻嚟嗰个价钱啦，系咪啊？ 十蚊以下，有啲系6蚊，有啲系8蚊，有啲系10蚊。咁所以我就话喺个表一里边咧，你睇嗱而家冧嘅树吓，或者系今日发生以后嗰棵树， 系 佢你如果睇个树冠，你都见到有枝有叶嘅。咁所以如果你离远一睇，哦呢棵树有枝有叶个，咁你会唔会话佢有问题先？ 嗯、 你要系一啲好敏感嘅树艺师，譬如话佢翻叶比正常嘅细咗， 嗯， 咁你可能咧就会有啲怀疑啦。咁、 嗯、 但如果你唔係，我見到有枝有葉喎，啲葉都係咁樣樣，尤其是行道樹好特別嘅。行道樹我哋唔會有人經常去淋水，冇、 嗯、 人會去落肥㗎嘛。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佢嗰個健康通常我哋只能夠講佢中度啊呢啲咁嘅情況。 嗯， 鳳凰木比較上特別，佢係屬於我哋叫 豆嗰类嘅，咁所以佢个根里边咧有一啲共生嘅细菌，令到佢攞到营养，所以凤凰木咪生得靓啲，系靓啲啫。但系佢生得差少少咧，你都未必觉得佢系有问题。咁所以冧个棵咧，佢真系树冠有枝有叶。 咁赵教授， 所以我就话啦，那个检测咧，政府其实系要面对嗰个问题。当我哋行表一表二个制度嘅时候，除非你是说表一你加钱去到个提升到佢真係个树艺师可以行到棵树做个检测，咁佢就会睇得微细一啲嘛。如果离远睇个外观，咁你就话啦，哎个棵树倾斜倾斜唔一定去冧喎。虽然我哋头先讲嗰棵凤凰木呢，当时个树干上面呢佢係斜向马路啦，树干上面呢其实已经有被车撞过嘅旧患。再跟住呢切开咗呢，其实佢中间系树系空咗心啦，同埋嗰个真菌系由个树脚根嗰度行咗上去树干嗰度。但系一样嘢你都系个树艺师，佢可能系搵专家帮佢睇，佢都未必懂得睇嗰幅图，但系同埋嗰个真菌系生喺里面啦嘛。但系我哋头先讲个真菌嘅子实体系外露嘅，要露喺空气嗰度，然后散布个孢子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足够经验呢其实是看到个痕的。无论是柏丽大道的时候，当时啲人看那棵树，我都说这棵树已经被葛根廷感染了，因为我已经看到它有紫色。 赵教授，你就很清楚这些的情况。问题就是好像你指出政府那个机制呢，对于邀请相关的即验测呢，就是不是個機制上可以有一些改善呢？資源方面是能夠可以適當更加配置更多呢，來避免有這類這樣的情況呢，就是檢測不到呢？ 所以就剛才提的第一件事，加回的資源在樹木檢測那裡。第二件事，你說的那些東西呢，加儀器或者無論紅外線或者你是抽組織那些，你是给一个树艺师真的看到那棵树，用它正常的情况之下，一个钟头多少钱看一棵树。 那现时那个限制是怎样？所谓表一表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在你的业界你就清楚表一表二，那我都不是你业界，那何谓表一表二呢？ 这个是讲的树木办现在那个的树木风险评估安排的，它表一就是一个的树群的检查，表二才是一个个别的树木风险评估来的。不过赵少伟教授都想跟进回呢，譬如你刚才讲到就是一个资源的状况，但是都想很快地去讲一讲针对现在那些的大型的树木，其实那个检测方法你觉得有没有特别是应该需要针对对啲大型嘅树木而有一啲嘅转变咧？嗱，因为而家咧系全香港有超过咧10,000棵啦生长喺路旁嘅凤凰木嘅。咁其实树木办咧已经系因应今次事件咧，要求各国嘅树木管理部门咧，就当中嘅400多棵嘅大型嘅凤凰木咧就进行复检噶啦。咁亦都系要向树木办咧汇报翻个结果啦。咁当中亦都系为当中嘅190棵嘅凤凰木大概啦系做咗一啲需要嘅风险缓减的措施的。但是如果针对于这些大型树木的检测上面，你有什么的建议呢？除了刚才的资源问题之外， 那个结果就告诉你，在他要做的那里大概有5%的树发觉有问题，也就是说以前你就这样填个表一的话，那里做得粗疏了，业界里面是有树艺师，他们是有能力当他给他们真的走去看棵树的时候，他们看到问题的。再跟着大概有 1% 的树凤凰木是要被移除的。所以要从那个比例上面呢，你就看到为什么我们说只是走个表一 No.1 那个呢就不够仔细。但是当你能够给多些价钱，你看看这棵冧了的树之后引起的大家要给多些资源去看凤凰木嘛。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政府明白他要加资源，在马路旁边的树因为太特别的环境，他一直冧落人道，一直冧落车道，一直冧落建筑物道。所以这个这么高风险的位置，我们应该加资源下去做，而要求每一棵树真真正正做一个检测。你可以不需要好像 表意咁嚴謹，但簡單啲我哋做呢就樹冠、你嘅樹枝、樹葉、樹幹睇到落去樹根，當你所有位置都係睇嘅時候呢，嗰、那個真菌係指實體或者佢曾經出過指實體、其實眼睛係睇得到嘅。如果你係話嗰啲嘅樹佢可能係好初期感染啦，咁你有懷疑嘅時候，呢個係個懷疑啦。個懷疑嗰度，我哋就可以抽組織再去驗驗，或者我哋喺抽組織之前用個紅外線，紅外線其實只係一部儀器。買翻嚟之後，你就照照個樹腳，你即刻睇下嗰個温度有冇異常，你就加多一個證據去睇嘅。咁當然，如果你就話我唔理佢係咪白咬佢，係咪真菌咬佢，我想知嗰個木質嘅硬度有冇出偏差。比起正常嗰啲低落去，咁我哋又有部儀器叫做 resistor 啊，嗰個阻力嘅轉圖啊，咁嗰樣嘢其實一個好簡單幾萬蚊嘅，都唔使嗰部儀器，咁我哋其實就喺家可以去使用嘅。咁所以嗰個問題係政府係要加資源，等樹藝師真係睇到棵樹，寫好一份報告。然后大家就可以减少呢个问题啦。唔系话嗰个真菌系唔会行个深土，真菌系一个浅泥土，因为佢要呼吸，佢要氧气。第二件事，佢系生喺植物嘅根，我哋喺嗰个花槽里边限制个根个深度，我哋唔俾佢乱咁生。 系嗱，好快 有个限度。 系好快地，好快地啊！赵教授，可唔可以即系好简单地咧去讲一讲咧一个嘅今日一个塔树嘅问题？因为今日咧喺大埔梧桐镇咧有一个村民咧，佢收树嘅时候咧就俾个树干咧跌咗落嚟，送院咧就不幸咧系不治嘅。咁根据一啲消息话咧，就系佢其实嗰阵时系同啲村民咧喺度收葺紧个枯枝嘅，咁然后棵树咧就跌咗落嚟啦。我想问，即系呢个嘅事件会唔会都系有一啲嘅安全嘅建议咧？譬如我哋整树嘅时候，系唔系唔真系一定要揾啲受训嘅人员先至好去处理啲树咧？ 呢个系必定要嘅，因为如果我睇业界嗰啲嘅照片翻嚟咧，其实你系睇到咧嗰条枝系自己冧落嚟，唔系佢俾人修剪条枝条。咁亦即系话咧，佢处理紧嗰堆树里边，有啲嘅树已经系俾一啲嘅病害令到佢里边嘅木腐烂，所以咧你喺出边搞搞佢，风吹佢。摇摇佢咧，跟住佢条枝就砰一声就会跌落嚟啦。咁所以呢个好不幸嘅意外。但系专业嘅知识咧，就系教树艺师你不立喺艺树之下，你自己本身都要先做咗一个眼睛嘅检查棵树，觉得佢有冇问题，然后你点处理佢，你就企喺一个另一边安全嘅位置，然后你先处理一啲好危险嘅树枝，然后你去修剪，然后去做嘅。咁所以呢一个事情咧，更加表现到其实有一啲嘢唔可以自告奋勇嘅，有一啲嘢一定要揾专业去帮手去做。 好多谢晒啊，赵少慧教授系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嘅退休教授。咁啊，都复述一下啦。根据康文署嘅报告咧，巴富街冧咗个棵树咧，首先就系佢有一个有害嘅木。层嘅孔菌，咁呢一种咧系一个白腹真菌嚟嘅，就会引致到咧血根病嘅。咁另外咧，佢仲感染咗咧一个松散灵芝，就破坏咗咧个树木嘅活组织咧，导致到树根嘅腐朽嘅。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为健全人士、聋人同视障人士打造共融又通达的表演艺术方式应该是怎 样？不单止要共融，还要即兴演出，表演期间演员会同观众互动。 今个星期日，听听以剧场成员分享怎样打造一个共融又生动的剧场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文峰好快咧，不如我哋又關注一下咧香港嘅珊瑚健康啊！咁啊，有環團咧就同大學合作咧去修復珊瑚，情況係點咧？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咧係世界自然基金會嘅香港分會嘅海洋保育項目經理嘅，咁啊係蘇俊賢嘅，係你好，蘇俊賢係。 你好。 系嗱，首先想即系问一问啦，你哋嗰个复修咧，其实就系喺揾咗40块嘅珊瑚碎块翻嚟嘅，咁3个月之后咧，就有39块咧都得以存活，即系其实某程度上证明咧，珊瑚系可以救得翻嘅，系咪啊？ 哦，咁其实今次我哋即系今次世界自然基金会啦，同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珊瑚学院咧就一齐合作嘅。咁就因为我哋今年咧即系上年咧就收到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信望未来咧，佢就支持咗我哋啦。咁我哋就开展咗叫做第一次用呢个公民科学嘅方法咧，就去揾一啲公众嘅潜水员啦，咁佢就去帮忙去做呢个珊瑚修复。咁其实我哋点解会同中文大学珊瑚学院合作呢，就是、因为其实珊瑚学院呢亦都系而家香港唯一一间即系大学机构系专研究珊瑚育养同埋繁殖技术啦。咁所以佢哋喺呢个技术嘅情况下呢，其实因为佢哋已经有好多成功例子啦。喺2019年呢，佢哋已经有大概200嚿嘅珊瑚碎片呢已经摆咗落海度。咁亦个情况嗰、那个我哋叫 survival 说法，佢嗰、那个佢哋个佢哋係可以嗰度喺野外度生存咧，其實有超過90%嘅，咁所以我哋都幾相信呢個技術係即係都好成熟嘅。 但係我哋不如就想關注一下咧，而家香港嗰個嘅珊瑚嘅健康啦，同埋有啲咩因素咧係會引致到啲珊瑚受到破壞嘅。嗱咁啊，因為如果我哋睇翻你哋嘅資料啦，其實你哋都寫咗幾項嘅，一個咧就係一啲譬如人啦係直接踩咗落去啦，或者有一啲嘅鰻啊跌咗落去咁樣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人類活動，譬如潛水員啊等等咧，都會造成佢嘅破壞。个情况系点咧？同香港人佢哋去做一啲海上嘅活动，特别系海上嘅娱乐活动嘅时候嘅关系，究竟系点样噶？ 哦，咁咧其实我哋即系讲珊瑚咧，其实可以主要分两个威胁啦。咁头先即系好，你头先讲嗰啲咧，全部大部分都系人为嘅威胁。咁亦都我哋而家香港啲珊瑚面对紧嘅威胁啦。咁譬如头先讲到即系踩到啊，或者系落捞咧，其实我哋WWF 喺今年五月嘅时候咧，都出咗一个调查数据，咁我哋就跟进咗大概100个嘅潜水员啦。咁我哋睇翻咧，其实佢哋每一次潜水咧，大概咧都会见到一次珊瑚，即系有机会踢到啦，或者佢哋手电到嘅。咁即系其实我哋讲珊瑚咧，其实主要讲嘅问题就系讲珊瑚白化啦。其实珊瑚白化咧，主要咧就系代表珊瑚咧系受到一啲环境嘅压力或者一啲压力嘅影响。咁所以其实我哋呢啲人为嘅威胁，譬如我哋踢到佢啊，直接去破坏佢啊，或者电佢啊，其实都有机会会令到珊瑚会受损啦。咁而家我哋关注緊嘅呢，就譬如就而家好熱嘅今年夏天，应该大家都会成日见到，就譬如独木舟啊、浮潜嘅活动啊，咁呢啲呢我哋就比较关注咯。 系啦，香港人咧都中意咧夏天咧就多啲去水上活动啦。嗱，咁你哋建议应该有啲咩嘅宣传啊，或者教育啊，包括向我哋啲潜水教练啊，或者其他相关嘅学生咧嚟减少对破坏咧。 嗱，咁即系头先啦，即系我哋有讲到珊瑚修复嗰个工作啦。即系其实坦白讲，珊瑚咧破坏咗咧好快嘅啫，你一下踢断咗，或者佢自然威胁整烂咗，好快。但我哋要修复佢咧，系要好长时间嘅。而我哋今次个修复嘅即系项目咧，系只系救到一部分，即系你都睇到得40嚿啦。咁其实再多嘅修复咧，系逆转唔到个生态接受嘅破坏。咁所以相比修复咧，我哋觉得海洋保育系更加紧要嘅。即系而我哋更加重要就系觉得海洋保育系，譬如系有一个全面啲嘅政策啦，同埋长远嘅计划。咁而家我哋 WWF 咧，都喺上年我哋都试验过咧，就同一啲潜水会合作。咁同啲潛水教練咧，我哋就俾咗啲保育嘅指引佢啦，就希望佢哋咧，即係可以教啲學生，亦都係提翻佢哋要 mind your fin。咁我哋上年搞咗個 campaign 咧，就叫 mind your fin， 其實就係想即係潛水員可以提升呢個關注，係對於即係我哋嘅人類嘅一啲破壞咧，就可以大家要關注，咁就盡量減少咯。咁係啦，咁我哋其實即係講起修復嗰個工作，即係可能頭先都有問到啊，咁我哋未來啲咩計劃咧？咁其實我哋嚟緊咧，因為其實今次我哋同即係中文大學呢個珊瑚學院合作咧，我哋覺得好好啦，亦都好多人想參加，因為其實就200多个報名，我哋即係收到20个，收到二十个人到。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未來會想喺我哋嘅 WWF 嘅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度咧，再繼續推廣。咁嚟緊公眾咧係會有機會喺我哋嘅 centre 入邊去照顧啲珊瑚碎塊，親身去參與呢個工作咯。咁就希望大家個嗰、那個。 關注會更加提升。 好啊，多謝曬你，係蘇俊賢嘅，唔該曬，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海洋保育項目經理。不過林雲峰頭先啊，蘇俊賢講到嗰個情況啦，譬如佢哋同啲潛水員嗰度咧會講一啲嘅訓練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譬如而家香港人都好興咧玩浮潛同埋獨木舟嘅，咁但係往往咧做呢啲活動嘅經營者咧，佢就未必會對於啲活動者咧去提醒佢哋一啲海洋保育知識喎。 咁所以咧更加有需要咧做多啲宣傳咧，讓我哋知道咧個珊瑚嗰個生長嘅地方啊，同埋佢哋啲活動咧會破壞嘅機會咧係點樣避免咯？ 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要長遠嘅教育工作啊，先至可以做到嘅。 好， 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唔該曬林雲峰，咁我哋傾到呢度，跟住有八點鐘嘅新聞報道， 拜拜。